这毛病它就出来了。像这个冠心病啊、高血压呀、颈椎病啊，自己感觉全身就没好的地方，胸口呢越来越闷啊，越来越心慌，这出了门啊，整个的人呢都觉得不好，得带着速效救心丸。那么为了治这一身的病，也没少吃药，医院呢也没少去，结果是治住了这个病刚刚好点，那个病他又犯了又来了。所以那个感觉就是摁了葫芦起了瓢，总是除不了根儿。那我们做大夫的身边经常会有一些朋友讲这些事儿，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感慨。由于人上了年纪了，咱的气血呢在不断的消耗，全身各个脏器的功能普遍的开始减退。所以呢，咱们很多的老年人老同志啊，往往并非是只患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的混合。但是就是这么一种一体多病的情况，它就严重的影响着咱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也就成为我们晚年的一大困扰了。有这么一位病人，稍等一下，让我找一下病例啊。这个啊，在这儿，这个病人呢，他姓张，是一位61岁的女同志。他是太原市人。那么病人他自己的主要问题呢，就是有高血压啊，有头晕、心悸、视物模糊，还有心绞痛、睡眠不好、胃疼、胃部反酸、胃胀，还有风湿。上面写着还有双侧的膝关节的肿胀，两个手的骨节粗大了，疼痛难忍。一下子你看看得有个十来个病了。那么这个病人的用药史，他是长期的服用降压药，药量呢是不断的增大。那么在用药期间，他的血压控制在高压是160，低压呢在105左右。那么在心脏方面，他是长期服用辛得安，心绞痛的时候呢他就再用速效救心丸。那么胃病的药物呢，不定期，只要不舒服就用啊，好点就停。还有一个呢，因为他这个风湿导致的缓解疼痛的这个药他得长期用啊，所以你看他所用的药物啊是不定的。哪个病来了就用哪个药，把他摁下去了再治那个病，那个病摁下去了再来用这个病的药。所以他这个人由于一身的病，他还得定期到医院呢去抽取关节的积液，也就是滑膜炎啊，关节积液了。就是这么一位患者，你看他一身的病。所以别说大夫啊，就是连病人他自个儿他都不知道该治哪个好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进行气血双补。气血双补它能化邪还能化湿。那所以在临床上，凡是遇到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只要我们有气血双补方，一定会下处方的。因为它是通过气血双补的治法，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就会给这个人呢带来舒适感。就是你十个八个病症状都慢慢的缓解了。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呢，想到在医院第11卷当中有一个啊这么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当时对我的触动是特别的大啊，在这儿呢我也跟大伙儿呢说一说。 是怎样的一个医案呢？ 这个医案当中记录这个病人的出诊时间是2012年的3月7号。有一天上午，一位中年妇女啊，40-50岁，坐下之后呢我就问她，我说您哪儿不舒服啊，他就说 他不是给自己看病，而是给他的母亲来咨询。他就说他母亲呢是1948年出生于京郊延庆县黄百寺村啊，当时母亲是19岁啊，母亲呢跟他大他7岁的父亲结婚了，一直到1969年他大哥出生之后的12年内，他母亲陆续又生下了4个儿子还有他。他说呀，在那个穷困的年代，他的母亲必须得特别能干，这样才能拉扯他们这些个孩子长大。他说他记得为了补贴家用，他母亲会比别人更加的起早贪黑，母亲呢要下地，要喂猪，要洗衣做饭，那么长年累月，母亲的一双手从冷水里出来，热水里进去，结果这个手上呢就大大小小有7-8个地方就冻上了，而且年年犯了好，好了再犯，年年都这样，好不容易呀，就熬到我们兄弟姐妹长大了，进了城，成了家，我们有了事业，但是呢我母亲的身体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等。他就说我们兄妹五个生活水平都还不错，所以呢可以给母亲都是最好的治疗。可是他47岁那年第一次得了脑血栓，说话手脚都开始不利索了。54岁那年他又一次得了脑血栓，这次呢比上一次还要严重，但是幸运的是两次都恢复了。可是62岁的他又出现了脑室的萎缩。他说尽管我们是精心的照料，母亲还是逐渐的失去了自由行动和表达的能力。母亲最后的五年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失去吞咽功能的他连吃饭喝水都变得非常的困难。然后这个女同志她讲到这儿，她就问我了，她说徐主任，你说我母亲才64岁呀，是正式到了享福的年纪，可是难道她就是应该这样的一副身体吗？我当时听了我就安慰她，我说是啊，64岁这幸福的日子这才刚刚开始，你母亲虽然是一身的病，但还不至于就这么放弃了。古人讲过百岁无疾而终，离世的时候那都是交代好自个儿的后事，面带微笑走的。所以咱们古中医认为60岁的人那还只是中年呢。所以你母亲这一身的病只是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已。我说完这话，这位女同志她的眼神里呢也充满了希望，她就说我就是听说中医在人绝望的时候总能给人希望，所以呢我才来这儿，我希望您呢帮助我母亲。说完呢他就掏出了他母亲几年当中所有的病历跟检查结果。所以当时呢我考虑再三，我就选择给病人呢以气血双补为治法，给这位女同志把药给她拿好让她取走了。那么取走之前我教给了她服用的方法，而且我跟她讲你母亲的病呢她确实很多，而且这么多年的治疗呢没有治到根子上啊，耽搁了，所以他的病呢也很重，那么现在治疗呢一定要遵医嘱，因为病人是女性啊，那她的气血的周期一定是按照7为周期的。你要观察你母亲的身体变化，定期向我们来做汇报。很多同志啊 已经在我讲的医案中发现。那么在服用的时候，这个女同志，我一般我就是告诉她以7天为周期，男同志呢是以8天为周期。这是因为在《内经》里提到过一个很重要的定律，气血运行周期叫做女七男八、 哦、 意思呢就是女子的气血周期跟七有关， 嗯， 而男子的气血周期呢跟八有关， 嗯， 所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啊，差不多7岁开始长牙，14岁来月经，而月经的周期是不是28天？ 嗯， 那么女孩子乳房发育，有了生育能力，是在来月经之后。那么到21岁到28岁这几年，身体开始达到一个高峰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女孩子是比较健壮了。 嗯。 而男子呢，一般呢是在8岁长牙，16岁的时候呢，就会有遗精，或者呢是长胡子，哎，或者这个时候长喉结。24岁的男子开始筋骨强劲，所以呢，服用气血双补方之后，女性患者会以7为周期出现身体的变化，而男性呢？是以8为周期，身体呢会有明显的变化标志。 嗯， 所以呢，我就跟这个女同志讲了这些个事项之后啊，她都一一的记下了。病人的女儿给我们医务人员打来电话了，说她妈妈能吃下一碗面条了，而且是自个儿吃的，一碗面条吃下去一回也没呛饭，而且她母亲的呼吸比之前看起来平稳了很多。 嗯， 他说在第7天的晚上，他母亲呢足足的睡了有6个小时，以前睡觉呢都是不停的哼哼，睡不了2个钟头啊又要哼哼了，所以这个呢已经让他们子女呢很惊喜了。那么通过这个医案，我就想说呀，咱们中老年人必须要重视医体多病这个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就是在解决咱们医体多病啊一身多症上是特别的明显，真的啊。因为气血它是不达全身的，你说哪儿没血，你划来一个小口子不管在哪儿它都出血。那么气血要是充足了，通过气血的气化以及修复功能，那么人体的整个经络，你的脏腑，它都会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呀。这个呢，就是中医气血派所说的。我总是说呀，通三脉，百病无，简简单单的6个字，它概述了传统中医祛病强身的大智慧。这人活三脉，气脉、血脉、经脉，这三大通道缺一不可。所以啊，2018年我的工作重心就是围绕通三脉百病无这一祛病核心，帮助大伙儿尽快尽早的康复疾病。所以经过苦心钻研，承受了上千次的反反复复试验，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徐主任呢，您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就为了研发， 可以说啊，工程浩大。 嗯，所以我想跟大伙儿说呀，这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哦。 那大伙儿听听，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费尽周折，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的来研究它。大伙儿呢也别忘了，气脉通身轻松，血脉通脏腑安，经脉通呢寿延年。咱们就说这个心脏病， 这心脏病可是最常见的了啊。 是啊，你看冠心病啊，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咱这根大血管硬化了堵塞了产生的这个疾病。 那冠心病再发展，当这根大血管它堵到 70% 以上，那就是心梗了，堵到 90%， 那就是心肌梗死。 嗯， 所以呢，医生就开始研究不让血管发生淤堵的方法，比如说做一个支架，支架不成呢，就做搭桥。可是后来咱们的医生就发现呢，那这个大血管，也就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血管疏通开的话，这个病人呢，就是冠心病人，他依然有胸闷感，还有压榨感，他依然存在心绞痛。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血液循环绝不单单是看得见的血管的事儿。 嗯， 因为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还有大概100亿根毛细血管。 哇，这么多。 是啊，这些毛细血管最细的仅仅是2微米，最粗的也不过就是100微米。那么由于这部分的血管口径很小，咱肉眼呢几乎就看不到，你只有在显微镜下你才能看到。所以临床上很多跟血液循环有关的疾病都是这个微循环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哦， 你说这大血管里堵了，你可以支架，不成你就搭桥。 嗯， 这毛细血管你看都看不见，你怎么个支架搭桥啊？ 那这困难可就大了。 所以呢，这个就成了一大难题。 嗯嗯。 但是通三脉补气血，恰恰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也是我最骄傲，还有呢，最自豪的地方。咱们再说说这个心脏，心脏出了问题了，都是先堵毛细血管，再堵大血管。 肯定是先从细小的来啊。 是啊，有点小杂质，细小的血管就堵上了，大血管呢，小杂质它堵不了啊，一时半会儿问题不大。所以咱们心脏病人，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是觉得什么呢？有点心悸啊，有点胸闷啊，有点呼吸不畅，有点这个空气不够，或者呢您觉得心前区啊有那个针刺一下的感觉，一秒钟没了。 嗯， 或者呢有一下子来个刀割样的疼痛，过一会儿它又没了。甚至呢你还会出现失眠呢、多梦啊、焦虑啊。这会儿呢你去查一查冠状动脉呢，你还真查不出有病来。但是你会跟大夫说，那我没病我为什么这么难受呢？啊，实际上就是你心脏的微循环它不畅通导致的。这包括很多已经确诊的同志，他冠心病很严重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也支架了，有的人也搭桥了，可是他冠心病心梗的症状只能是稍稍缓解，心脏它依然是难受， 对，不舒服。 对呀，仍然它憋呀，它闷呢，它心律不齐呀，心慌啊，心绞痛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微循环的问题它没有解决。我再给大伙儿打个比方啊，就像是用这个河水灌溉你的庄稼，那个河道是打开了，没问题呀，有的是水，可是流到每块田里的水渠它是不通的，跟那堵着呢。水渠堵着了，你这水它就灌溉不了庄稼， 庄稼肯定就枯萎了。 是啊，那对心脏病朋友来说，毛细血管或者是微小血管的淤堵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那你的病它就好不了。很多的冠心病还有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心梗的患者，你再用上一通一贯这个治疗方案之后，你就会发现胸口啊好像卸下去一块大石头，原先的那种压榨感憋闷感没了。尤其是在你的睡眠过程当中，你看有些心脏有病的病人十有八九他的睡眠都不好啊，因为他的血液循环不好，他的心脑就会缺氧，所以就会产生胸闷、气短、脑袋浑浑浆浆的，他很难睡着。哎，我跟大伙儿说，最好的睡眠状态就是香晨， 就是婴儿般的睡眠， 可不是吗？昨天还有一个正在试用的朋友，他就是这种感觉。 睡了一个自然醒，晚上十点睡的，早上五点半醒的。他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儿。 嗯， 他以前一晚上迷迷糊糊的难受，根本就睡不着。他跟我说这事儿，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还没补气血呢，你要是再双补气血，你再试试，你的心脏的微循环通了，你气血也充足了，这冠心病、房颤、心律不齐很快的就能好。而且呢，在临床上我发现这个心绞痛啊和心脏的微循环的关系是最为密切。这心绞痛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引起的。 对啊，缺血。 是啊，而实际上给心肌供血的最直接的不是冠状动脉。 哦， 而是心肌里头的一根根的微血管。 哦， 每一个微血管它都连接着每一个心肌细胞，这是给心肌细胞供血的。 对，心肌细胞，细胞肯定是不能缺血的。 对呀，那你心肌缺血，说白了就是心肌细胞缺血，细胞不能缺血，所以这个微细血管它堵了，这才是造成心绞痛的直接的原因。 嗯， 你不通则痛啊，差不多都堵得挺严实的，你不得疼吗？ 是啊。 那么这些年咱们一直在给心脏病人做临床啊，其中呢有一位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症状非常明显的病人， 嗯， 一通一贯这个治疗方案，咱们发现， 嗯， 这位心绞痛的病人原来呢在冠状动脉的血流速度呢是非常缓慢的，那么由于他这个血流速度缓慢，那么血液携带氧气的红细胞它都是淤堵的，聚在一起的啊，这样呢血红细胞根本没有办法及时的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哦， 所以病人的心绞痛频频的发作。那么随着进入他的血脉，我们就发现不仅仅是冠状动脉的血流在逐渐的加快，而且携带氧气的红细胞也开始变得异常的活跃，细胞的血氧量就非常的高，非常有秩序的进入心肌细胞。你说这不是入了血脉又是什么呢？ 嗯， 所以病人的感受呢就是心脏的天窗一下子给打开了，像是在憋闷的空间里呀、啊、突然进来一股新鲜的空气。 嗯， 那原来这个病人心绞痛我刚才说了频频发作，而且莫名其妙的心慌，会突然间的心跳加快，冒虚汗，体质非常弱，经过一个多月通三脉补气血，心不突突了，整个人的脸上有血色了。那么我们从中医的望诊的角度上讲，这个叫面色红润有光泽，说明这个人他气血充足。那在西上讲呢，这个人的血液循环一定就是好的，那这个就是疏通微循环的作用，那这个作用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太好了。很多人说呀，现在这个脑血管的病啊可真多啊，老年痴呆、脑萎缩、脑中风、脑梗等等，但实际上都是跟大脑的血液的微循环有关系啊。我举个例子给大伙儿听听。大伙儿看啊，在临床上得过那个脑血栓、脑梗的病人为什么这么难康复？ 哎，这个后遗症太多了。 是啊，大夫就说了反正命救过来了是吧，住个十天八天月、嗯、回去慢慢康复吧。啊，那这个后遗症偏瘫的后遗症你康复很长一段时间， 对， 没多大这个改变。 嗯， 那么做大夫的都知道，在临床急救的时候已经把病人堵着的血管已经给他疏通开了，里边的血栓也取出来了，可是不堵了呀，为什么病人的命保住了却非得留下个偏瘫，说不了话啊，不会吃饭，不认识人，留下这么多的后遗症状呢？在这儿我跟大伙儿讲，那就是你把大血管的淤堵给解决了，可是 你的微小血管你压根儿就没疏通开。 哦，还在那儿拴着呢。 是啊，你再反过来想想，你的大血管都被堵住了，是不是血栓斑块？ 嗯 啊，那你的大脑里那么多的微细血管它能不堵吗？针尖大一个垃圾就能堵微细血管了。 嗯， 但是难题是什么呢？我们的医生，我们肉眼是看不见微血管的，也不可能把微细的血管给你开个口，给你疏通一下，没法怎么下刀子呢，对不对？ 嗯， 嗯。 所以在我们几年这个临床当中啊，54位脑中风后遗症的病人通三脉补气血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嗯， 之前有一个病人一直流口水呀，那嘴都烂了啊，脖子呢都烂了，吃饭他也往外流口水，睡觉的时候呢更别提了。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是干什么呀？把这个枕着的毛巾换下来， 要不然太湿了。 没错，那就是这个病人，他通三脉补气血，第八天早上老伴儿一摸他枕巾，干松松的。那么从这一天起他就再也不流口水了，那么整个人的状态手脚有知觉啊，一天比一天好。 嗯， 包括这次试用的朋友，为什么呀？咱们得问个为什么呀，不就睡了一觉吗？你的血管的微循环疏通开了， 嗯， 你的脑细胞得到了充足的血液，得到了充足的氧气，所以你的头脑清亮，神清气爽。只要脑细胞健康，哪会有什么老年痴呆呀，脑萎缩这些个问题啊。 对呀，整天都是头脑清明的，多好啊。 是啊，所以血液微循环的畅通啊，这个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咱们身上啊有太多太多的微细血管了啊，咱比方说眼睛，这眼球里有几百万根毛细血管，眼病为什么不好治？就是眼睛这儿没有大血管，它全是微细血管。那淤堵轻的，你老花眼，你干眼症，你飞蚊症；淤堵严重了，你垃圾排不出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啊，都来了。你点点眼药水，你为啥治不了病根？ 嗯， 因为你的药物分子进不去，而且你一点在眼睛里，眼睛受了刺激就流眼泪，把这个药水呢又给冲出来了。啊，有人说了，我不点眼药水，我做手术，啊，做了三回白内障手术，为什么容易复发？因为现在还没有发达到给你眼睛的血管微细血管做个疏通手术。那么适用的朋友，为什么睡醒一觉会感觉到出了很多的眼屎啊，眼睛不干了，很湿润了啊，也不痒了，看东西呢它也清亮了，眼睛呢也不酸胀了。这个呢就是你眼睛的血液的微循环畅通了。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再用上补气血的方法啊，你试试，微血管疏通了，气血再充足了，那不管是你老花眼也好，干眼症也好，飞蚊症也好，还是多年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等等这些个眼病都可以好。所以啊，这里我还告诉大家，还包括这个肾脏呢啊，肝脏、肺脏还有骨关节，这些都是微血管比较多的地方，微循环畅通了，那跟它相关的疾病也就都能得到非常好的调理。所以我觉得经过上千次的反复试验，这些我觉得它也都是值的。那么到了2018年，通三脉呢就是我的工作重心了。通三脉灌气血，三脉开通了，气血充足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祛病强身的机会。我也相信它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轻轻松松调病的健康希望。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千百年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 血脉、经脉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腠理、皮肤关窍，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只有生命物质充足，三大通道畅通，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确保禾苗健康生长。中医《内经》提到，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驱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贯气血，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可实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全身舒服的状态。通三脉、贯气血，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不一样的驱病养生智慧。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你好你好。哎。 说你心情挺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说什么啊。有什么说什么。嗯。 啊，今天早上听你说那个给那个。 啊， 我也想要一个。 好，想要一个。这个为数不多，少量的。啊，不多。 啊，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清楚了没有啊？ 啊，听见了，听了，听讲清楚了，听清楚 啊，听清楚了。 嗯， 那您告诉我，您是哪方面的病症啊？ 我呀， 嗯， 失眠。我在2016年呢，10月24号那天，生点气儿， 嗯， 完这是严重的失眠呐， 气着了，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 嗯嗯。 哎呀，那翻来覆去，就像你所说的， 嗯， 翻来覆去像烙饼似的， 烙饼一样了。嗯， 哎，这睡不着觉啊。 嗯， 哎，就是有一天呐，就听着我忽然打开这个收音机，就听着你讲。 嗯， 哎呀，讲的太吸引人了，讲的， 嗯， 太明白，还吸引人，还特别特别的爱听， 特别爱听，爱听就好。 哎呀妈， 嗯嗯， 真爱听，讲的真明白，真好。 嗯，谢谢了。 哎，完了， 嗯， 那天你正讲的， 嗯。 完了，听你讲完以后呢，我这个有失眠的症状。 嗯嗯。 完了，我还有就是那个夜尿啊。 嗯。 多。 哦，夜尿多。 就是6次到7次。 哎呦，这还睡什么觉啊？这一天晚上的上厕所。 就是嘛，你上哪能睡觉去？ 嗯。 完了，我就买了一个。 嗯，情况咋样？跟我说说。 我吃到吧，我就那一天夜里哈，我就起来3次。 嗯。 小便，哎。 嗯。 我不是6、7次了， 不是6、7次了， 3次了，嗯， 啊，见好了，嗯， 啊，见好了， 嗯， 或者，哎呀，我睡眠呢，睡一宿， 睡一宿， 我这个啊，我这是严重失眠呢， 严重失眠，你这有点抑郁症了，怎么不睡不睡的？ 我这成天吃精神病药啊， 可不是吗？ 的药啊，上精神病院看病去 啊， 买那药成天那吃 啊，啊， 哎呦，这不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不错不错，嗯。那你就讲了啊，听我今天的节目啊，讲到这个通三脉补气血，是不是 啊？ 这个就对您就特别的适合。那我们讲是人睡觉的时候，你的全身都不动了，那个毒素会沉淀，那这个是最最好的， 是不是？你到了睡觉的时候了，人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它减慢呢，淤毒你这个时候自然的把你排出。那么怎么个排？我们头顶，我不是讲过吗？有一个百会穴，它是诸阳之会，是气血经三脉在这个地方的交汇的地方。那么这个它正好可以通过我们的百会穴进入人体，把气脉血脉经脉帮你打通。那你这个补气血的方法啊，继续用下去，那它就特别好。 哎，好，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啊。 不用谢，不用谢啊。 哎， 病好了就行了啊。 哎哎，那好了， 哎， 谢谢你啊。 哎，不用谢，好，再见。 哎，再见，祝你身体健康啊，长寿。 哎，好，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寿，越活越年轻啊。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我是丹东的。 啊，丹东的朋友，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先说说，头一天我拿回来了，拿回来用的，晚上啊，我回来的路上，把脚面给卡破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二天早晨睡到半夜，起来这个头疼，头疼啊，这个太阳穴疼，头上百会穴上疼，脖子上也疼，然后就是一点气儿蹭到后尾巴根了。碰到后一步个呢，就开始放屁。 哦， 放了100多个屁啊！ 放了100多个屁 啊！放了100多个屁，然后就开始大便。变了四次，变得黑粑粑。就像那个长腿一样的变点黑粑粑。第三天呢，我又把这个肚皮上有个那个起个那个脓疱菌呢，我就闹破了，闹破了后腰上后屁股蛋上闹破了，闹破了这前的第三天啊，又长嘎了，一扑了都掉了，好了，这个大腿内侧那个皮肤扒赖赖的也掉了，然后那个我口腔溃疡呢也好了。也不疼了，也不糜烂了。 这不是你泄了几天了吗？你又放屁，又是拉那个黑粑粑，这不就把那个内热都给泄掉了吗？不，口腔溃疡不就好了吗？ 对，还有这个，然后呢，我的眼睛呢，那个我眼睛视神经萎缩，和玻璃体混合缓慢性病变，在一尺之外能看到阴影在晃动。哎呀，你说这个，哎呀。 这个只有是的人才知道，不是的人，我讲，我怎么讲，大伙儿都不一定相信，是不是？ 我确实也是用过的，可是不带这说谎啊！我这个头顶上冒汗，后背冒汗， 这不是从百会穴进去吗？ 从百会穴上冒汗， 对啊，头顶冒汗， 那个后脖梗子冒凉风，然后那个手心冒热汗，脚心也冒热汗，哎呦，这个浑身舒服，简直 浑身舒服。 您今年浑身太舒服了 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70了。 70了，那您身上除了您说的这个眼病，脑梗，还有什么病啊？ 我是还有那个肺的咳嗽，然后那个胃呢，胃和心脏呢，心脏主动脉硬化。然后你去你拉那个嘎的流出的黑血块的红血块的还黑血块的。然后左心室2:30关闭正常，右心室关闭3:30关闭也正常。 原来是关闭不正常。 关闭不正常。 那你要心衰喽。 心衰，这个我4级心衰。 4级心衰很严重了。 这可别的，我的那个胃的右臂上是有黑斑血块，也没有了。 啊，那就说淤堵的地方都通了以后，再加上你正好在用药，一通一灌，是不是啊？ 嗯。皮肤也细乎了。 皮肤也细了，人家看不出你70岁的人了。 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老方啊，几代人传承下来的这个老方子啊，和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心血，这个一通一贯啊，这个开三脉啊，灌元阳，灌气血，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确实好啊。 这回呢，我给我们老爹又争气了。 这效果太好了。这个月我还有个要求 啊，您说。 那就多表扬那个江助理和那个李院长。 好。 他我是孤寡老人，这个照顾我才走到的。照顾。 您是孤寡老人呐？ 我没有儿女，我在床上躺了9年呢。 躺了9年了。 都是我弟弟照顾的。 那你现在能动弹点不？ 能动弹，我还能够拍三妹的。 哦，那真是比之前强了不少了。知道吧？三脉开通了，咱再一用药，这病就好得特别快。你不通，你这个药到不了，这病就好不了啊。所以您现在这个变化都让我觉得一下子都觉得为自己这个付出啊觉得没白费。没白费。 我现在心情太高兴了，太好了。 太好了。 我太感谢你了，真的。你老在长命百岁啊，真的是真正感谢。为老百姓这个造福造人，这不造福这个救人呢。 只要大伙儿身体好就行。 原表达不出来，怎么？ 我希望您呢，再过一段时间呢，走动走动 慢慢的走动走动，好不好啊？那今天我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好。谢谢你，徐主任啊。 不用谢，不用谢。人呢，能够创造一切，只要动脑筋，只要去做，那能创造一切神奇。所以呢，这个为数不多，您拿到了，真的是太好了。本身又是孤寡老人，怎么着你也应该拿到用用啊。行了，那我们不多说了，好吗？ 好， 祝您健康长寿。 祝您健康也长寿啊，徐主任。太感谢你了。 不用谢，不用谢。 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向你衷心的感谢。 不用谢，不用谢。 太感谢了。再见。 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你好，请讲。 我是一个老年人，我今年82岁。 82岁了啊，高寿。 我那个主要我是一体多病的老人，但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挑主要的说。 好，您说。 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腿吧，是那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已经2年了。主要症状就是什么呢？麻。胀着疼，完了还发凉，现在我还穿毛裤呢，还凉。皮肤呢是白色的浮肿。走道非常困难呢。走道相当困难，腿特别沉呢。就像有脚镣子绑着似的疼。有时候这腿的脚吧，还像失去知觉似的，我的脚穿袜子穿袜子都没有感觉。另外我还有什么病呢？还有静脉曲张。第二个病就是尿频呢， 尿频， 特别是晚上尿特别频。一躺下就有尿，一上厕所还尿不出来。白天轻，白天呢照正常人尿也频，但是比晚上轻。这是第二个病。第三个病我这便秘，便秘也有3-4年的时间了。主要是这三个病 啊。好的。首先呢，我们说你讲的这个腿的问题啊，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也是一个多发病。下肢动脉硬化呢，其实它也是全身性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体现在腿部的一种表现。那咱们呢，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啊，咱们 动脉的内膜还有它里边的中层，它出现了那种退行性增生性的改变，所以咱这个腿部的这个血管呢，血管壁变硬了，缩小了，失去弹性了，里边呢有血栓形成，那么使这个血液的流动减少或者是中断，那么这个病呢就发生了。第二个病呢，您说的这个便秘呢，您这个便秘呢属于是什么呢？属于您气不足啊，这个肺跟大肠相表里，您的气不足，您的肠子不怎么蠕动，您的大便虽然并不是很干，但是它出不来，为什么呢？肠子不蠕动，所以大便不往下走，对不对？说明您的肺功能比较弱，气弱了啊，气血方面气弱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说小便的问题，这就是气血的原因，它气不足了。女同志体现在什么呢？这个尿有的时候不是尿出来的，年轻的时候是尿出来的，老年以后它就是流出来的，甚至流流不畅通了啊，有一些淤堵了不畅通了啊。那么这些个病总体的原因来讲，它就是您的气血的问题。那么我讲的这个一通一贯疗法啊，这个一通通什么呢？通人的气脉、血脉、经脉，那么一贯贯什么呢？贯的是气血。 那我这还得连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图纸，做那个挑，是不是？ 对对对，您可以去学一学，你不通的地方就逐渐逐渐的帮你通。你通了之后，你再补气血，一通一贯贯气血，那你这个现象就是很明显的，七天十四天的就开始变化。你拿到以后你就知道它有多珍贵。好嘞， 谢谢李主任。 不用谢，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苏老弟啊，你好啊。 你好你好。哎，请说啊。 我想求助你啊，我呢有两个事情想求你啊，苏老师。 两个事情你说啊。 听话，从你头上听话是好高兴啊，你讲的真是太好了，你太伟大了。 啊，说不上伟大，看看我能不能解决您的两个问题。 我是超高度近视。 超高度近视。 超高度近视，玻璃体混浊， 玻璃体混浊， 视神经萎缩， 视神经萎缩， 还有眼球震颤，现在物质都看不见了。以前生活，以前东西都是由老板照顾，太苦都不能去。物质都是看不见了。 现在看不见。 俺们快五年了。俺们 耳鸣， 哎，你讲那个。真是太好了，你讲的我们听好清楚啊！ 啊，咱们老百姓听得清清楚楚是吧？ 一般好清楚。 嗯。 我来想求求你，看有这个医可能治 了。啊，好的。那您这个问题呢，中医确实是能帮助到你，啊，确实是能帮助到你，能帮您治这个眼病，但是治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啊， 对， 你第一，我告诉你，中医治眼病呢，第一，你目前的视力维持不下降，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二呢，是你目前的视力在你现有的基础上缓慢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您现在是视神经萎缩，那么中医治疗对你没有萎缩的视神经，激活它，帮助它恢复它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你的视力呢就基本上呢能够保持，还有在现有的基础上呢能够提高。那么再有一个，你跟我讲的是耳鸣。耳鸣呢，这个病啊，在我们中医上认为是血液的这个循环以及供血供氧供不上引发的耳鸣，和肝肾有关。那么从你刚才给我讲的这几种病上，我告诉你，如果说现在给你调理